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童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青春二变，白天晚上 小李、梅子、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街酒吧里。长得像明星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长得像明星是一种模仿秀的体验呢？ 对啊。 也不是，不是这么说。 那 应该怎么体验？ 应该怎么说？ 大概你们可能没有被当成过明星。 对。 你看我有时候走在大街上，他们忽然就跟我说：“ 葛优，葛优来了。” 谁葛优？谁葛优啊？ 说你像明星。 就是葛优老师怎么了？ 不是这位，哎，你要这么说，维子我就说你了。 啊，我怎么？ 多少次出门被认成是高晓松？ 但是我没那么长头发，谁说像高晓松呢？ 那些位这眼神也真的是不济，估计没见过高晓松。 就是。 你怎么不奇谈了？ 我不奇谈了，那不上火了，这是。 有一次，王大雷走前面， 马四郎不是老狼，是不是老狼？ 他背影啊，有人拍肩，刘欢。 你别说，还真，但刘欢不塌肩呢， 我怂着点，那天穿了一个垫肩的。 其实说实话，我上学的时候啊，还真有人管我叫什么，你知道吗？说我像张大民。 梁冠华。 梁冠华，我上学他们都说我像张大民。 你比他好看，你比他好看。 我也不知道我哪像张大民。 你真的比他好看，我觉得。 像你说话那个损劲儿。还他们说我像刘德华， 谁说马德华？你听错了， 怎么就没有人说我像什么黄晓明啊？ 哎呦，你看黄晓明没长这么寒碜啊， 背影还不成吗？ 你看你就是背影像而已，我正面跟人比如打一正脸，人老叫错高圆圆，不是不是，错了错了。 对，马上就知道你不叫高圆圆。 哎呦，人家说你是高圆红那脸，高圆红，听错了。 胡同里的小赵开出租，那天不是拍照吗？驾证上的照片拍完了以后一看，怎么那么难看啊？这是我吗？看照片让他们投诉我怎么办呀？我本人真的是比照片漂亮多了，让谁不是这么说呀？哎呀， 让谁都不是这么说， 怎么办呢？哎，你别说，这驾证还可以揭开呢。 哦， 我撕点，再撕点，哎，撕下来了。你说我要是把照片每个颜再换一张，应该没人知道吧？ 那 都看出来了。 对呀、 啊，我美颜了。 换一个，磨个皮，哎，美白。 哎呦， 放个眼。 哇， 好，对，拍回去。哎，师傅给压个膜。 道边找师傅。 这个小赵呢，就拿这个也是他的这么一个经过美化的照片， 嗯， 就出去了。但那么巧呢，那天民警执勤。也是寸了，就查到他的这个驾照、一比，怎么眼睛差着呢？ 不对吧？ 怎么回事啊？这是、你是不是大头贴处理过？没有。你是不是处理过？没有。 拒不承认。 你这没处理过，你怎么会长这么白？你自己说吧。 坏了，就这点差点了。 我不是拿大头贴处理的， 我用的是那个美图啊。 那也是处理了。 结果小赵只好拿着驾驶证到当地的公安驾管部办理新证。 看看，黑鬼掉面缸里改白鬼了。 湖北的女司机把驾驶证给美颜大头贴了。 你说图什么呢？ 哎，竟有这样的。 哎，而且他干的还特别粗糙，这活儿是把头贴贴在那个驾照的外头，盖着自己的照片，并没有像我刚才说的撕膜什么的、压膜那些都没有。 你看看， 但是撕膜、压膜这种事儿也是有真事儿的。 对对对，这种事儿我都见过，身份证都有改的。 那你美回来了吗？ 不是我，我说了我身边的人。 都这么说。 对，一般不好事都是我身边一哥们儿，都是这话。要么有一闺蜜。 那为什么民警小张那天找你？ 谁呀、啊？谁哪民警小张找我呀、啊？ 把我把你当成张大民了是吧？ 对，找我签字来了。 小底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小柱，听说你现在跟一个女孩正在交往当中，尝试当中。 哎呦。 小花说的是我和一个女孩在城市当中 啊、哦， 没有，老朱，听说你跟一个女孩正在尝试交往当中， 听谁说的？ 啊，你们那天看电影，咱们胡同张小妹， 就是那个出那个什么干脆面的那个 张君雅， 王大磊，你不要给起外号行吗？她在电影院里跟你们不巧撞上了，听巧话，一直在一个角落里观察你们， 也没看电影， 发现你呀、啊，哼。手不那么老实， 你电影好看。 这等会儿啊，电影院里边放电影的时候黑黢黢，他能看见我手不怎么老实， 他就趴着专门看你手。 小柱，你那天肯定又戴白手套了。 然后对方拿着干脆面，你也嘎吱嘎吱声的。 据张妹妹说，他不断的在那儿吐槽，先吐槽你穿的。哎，小柱，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服啊？人衣服上面印的还是绣的呀？ 我眼神啊，连印的绣都看不出来。 印的不如绣的好，还是鹅脸。 这衣服都有鹅脸了，我还穿呢？ 不是你这暗纹我分不清楚。吐槽你衣服，你那料行吗？齐不齐静电啊？我都怕打静电啊。 怎么这么关心还关心料呢？ 哎，你衣服裤子不配啊？哎，这电影院里怎么这么，就怎么说呢？椅子不舒服啊，一坐怎么还把你陷呢？你陷吗？ 哎，小周，你陷吗？你陷不陷？ 线，松紧带不叫松紧带，活线。 哎，这屏幕有点黑啊！哎，你看那什么那一件就不黑，那角那都不亮，好像感觉。哎，你说它这屏也不是很大吧？你选的排数不好，这种屏你就往前选，你要像那种屏你就往后选。 哎，电影院还有屏幕，不都银幕吗？ 我说的意思你不明白吗？还有这可乐没有家里好喝哎。可乐不纯，兑水了吧？你冰那么多了，啊？你说话。小柱本来以为这姑娘特别文静，不爱吭声呢。俩人看一回电影啊，小柱这旁边就一直就穿的不行，你这不行，你这那不。把小柱回来以后，把白手套一摘，我再约他的。 哎，这句话你是恨着说的，你是美着说的。 哎， 虽然他刺到你，但是呢。没有一姑娘跟你说过这么多话。 嗯， 对对对， 而且这么直抒胸臆， 简直的大直给。哎， 好像杨柱心里嘀咕，他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啊？啊，见什么都吐槽，我穿的衣服好看吐槽，声音大的吐槽，啊，哪个地儿他笑我没笑得吐槽，我怀疑他是我妈。 哎， 的翻版， 吓我一跳，原来带老太太出去看电影的。 那怎么着，小柱，你不是本来开始说打算送她玫瑰花的吗？现在是不是 别提这玫瑰花了？ 怎么了？ 哎呀，千算万算我也没想到啊，我送了她一大捧玫瑰花。 嗯， 999朵。 多少？ 999朵。怎么抱不动啊？ 999朵，那得一大片呢。 哎，小时候都是，老人都说这一朵花多少钱呀、 啊？你跟 999朵 老人呀、 啊？啊，说什么呢？ 你被多老老人给养大的？ 嗯， 老人。 999朵够圆桌面了。 我给他揪的吧，他当这个玫瑰呢，就收了，收了你就收了吧， 这个花干就撇了吧。他趁着鲜花鲜亮的时候呢，就做了玫瑰酱。 那说明这姑娘会过日子。 就是我说个大实话，你们俩的价值观差异太大。 对 对，小猪就想浪漫就得哪儿都香香的，浴缸里香香的，马桶里香香的。这个时候呢，街坊们都来看我们了，一把一把的撒鲜花，制造那种鲜花雨。 这听着像供奉， 大家都送上了美好的祝愿。 对，让他赶紧祝愿。 我的人生从此就不疼了。 、啊、就不疼了。 这想象简直让我泪流满面。他女朋友的那个想象画面的是，嘿，倒是个过日子人，知道为我在花园里薅花，拿过来以后我们俩他和面， 我炸酱， 我剁馅，先弄个玫瑰饺子吃吃。 玫瑰饺子好吃不了。 我们做丸子，穿玫瑰丸子。 从未听说玫瑰丸子，那抱团吗？ 做砂锅玫瑰。 砂锅玫瑰。 我们做那个玫瑰扣肉， 溜玫瑰，爆玫瑰， 对，醋溜玫瑰，京酱玫瑰， 粉丝玫瑰汤， 对。 嗯，我最拿手的就是夫妻玫瑰。 那应该叫夫妻费贵。 大家都发出的声音向我们表示祝福。 这也不知道哪民族的，听上祭祀的。 哎，我媳妇在那儿， 听到他们的心声和畅想之后，我跟王大磊不禁感慨说，这真是我们听到有史以来秀恩爱最失败的一对儿。 同病相怜的。 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有个女孩呢，把男朋友求婚的99朵玫瑰花放进了砂锅，做成了玫瑰花酱。做完之后想起一个问题，这到底能不能吃呀？网友们都炸了，有人觉得爱情怎么能拿来吃呢，有人求男友的阴影面积，还有人赞叹这个姑娘好开朗啊。但专家说大部分玫瑰花为月季，可能有农药。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街98里，哎，家宝， 啊， 那个大磊。佳楠结婚那事儿，你们知道吧？ 结婚呐、啊，结婚事儿能不知道吗？ 哦、老实说，你给人礼金了吗？份子钱？ 对，人不去，钱得到，是不是？ 你们给了吗？ 我给了。 对， 我给了。 你给了？ 你给的这么卑微干嘛 呀？这回我给了。 好像这回你给了，合着前几回都没给。 他离几回了？ 佳楠这个结婚这个事儿呢，也不容易，当然得给了。 哎， 我觉得你这像可怜的是吧？这钱因为他好不容易， 这才叫赤裸裸的施舍呀。 也是朋友嘛，你到底给不给？你坑你半天， 我忘了。 你瞧，你瞧， 人对你好不好？ 一般吧。 人对你， 你小时候这么多人追你，他一直知道你往哪跑了。 那我更不应该给钱。 你小时候挨揍打架的时候，他不是第一个在那会儿，是不是？ 笑的 啊， 嘿。照你这么说，我突然间找着不给钱的道理。哎，本来我心里啊还有点惭愧。 小时候淘气，那是跟你一块玩，长大了以后是不是特别照顾你？你那工作是不是？ 他抢那个公司意志，跟佳楠没关系。 我都纳闷，他居然还敢给我下清点。你不提这些事儿，我都忘了。 那没他，你能去电视台吗？ 没错， 挣这么好一节目。 没错，对。 我的意思，我是必须得感谢他把我挤着走。 你这工作生涯感情是不是也是人家帮助过你？你现在看他的新娘子，你觉得是不是眼熟？是不是？ 当然以前也就跟你做个同桌，那半块橡皮提不提两可？ 对，那一碗盒饭也不提不提，是不是？你给人买牛奶这事儿咱都不一站可不论啊。 我听着想哭。 是我听着心里也难受，但是你别往心里去，是不是？这些就说明缘分， 对你还是好。 缘分， 称兄道弟没有？ 对， 一会儿哥哥，一会儿弟弟。 我俩这岁数还一会儿一变， 是不是来回？ 这就是说，用人朝前，用人朝后，是吧？ 没有什么逗你的吗？ 人背地里没少说你 好 啊，对。 哎呦，家宝，你这嘴里盘算真不是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出他背后是说我好嘞。 没事儿就老聊了你，对不对？念着你， 不是几位，嗯，你们，我们从这能提成是怎么着？我没随份子，你们就这么劝我？ 不是 啊， 你没随份子的话，那你今天晚上你就是被邀请对象。 对， 什么叫被邀请对象？谁邀请我？ 佳楠邀请你啊。 我怎么不知道？ 能跑得了吗？ 据我们观察，蝈蝈、葫芦已经都被邀上了。 对， 被邀上了。 哎， 不是 小柱，还有你 啊？ 对，就你们四位吧。 小柱一听要马上被邀上了，赶紧又补了一红包，取消了， 取消了，取消了。 不是，我听这被邀上好像是特惨的，特别不好意思。 没有，就吃饭。 对对对，就是你也别多想，其实这次局呢就是一个大家聚会，因为你没去嘛，是不是 快乐的？ 哎，那不挺好吗？那我被邀上去吃，请我吃饭，尤其小柱这得吃就吃得蹭就蹭的人，他居然还掏钱不去，我不理解。 我听说啊，每个人反正是给一个邀请函。 哦，对了，你提提，我想想了，找个皮兜里呢， 是 他的。来来来， 邀请函，对，你 拿 着，你拿着吧， 吃饭 别多想啊，就是吃饭。 几位，我觉得这个有点饭无好饭的意思。 你 怎么会呢？ 感觉啊， 让你吃的饱饱的，你想吃什么给你点什么， 然后再把我咔嚓了。 哪有那些事儿啊，他又不能做违法犯纪的事儿。 对啊， 就是因为你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才请你。 这是对我很重视啊。 非常重视，非常重视。 那我去，我去。 还是包房呢啊、 哎、 牡丹厅。 哪儿？ 牡丹厅。 打火车去、啊、 牡丹厅。 不是牡丹江，是牡丹厅。 是啊，那叫牡丹厅，牡丹厅，我这听的意思就不近了。 他这连音了，是吧？ 那没有这么重音的。 对，就叫牡丹厅，你听听这个啊，这去了以后，这饭还吃得了吗？ 我跟你说，听不出饭好坏来。 你知道，你老多想。 别让他瞄的你害怕了。 对。 他也没见过。 他可是刚结婚啊。 牡丹厅里， 哟，大家来了， 哎呀， 来来坐坐坐， 哎，来来来 来，我看， 这怎么他说话这样？ 葫芦，你好好的，葫芦 啊，我不是喊你这两天之前了吗？ 不是，都在了哈，蝈蝈、大嘴、葫芦， 小猪，对对对， 还有那个、 什么葫芦？ 辛巴，你们 等会儿，前仨人我都认识，辛巴是干嘛的？ 辛巴你不知道啊？ 是个外国人啊，他来干嘛来了？ 这好久都没见了，你们可以先叙叙旧啊。 等会儿， 葫芦，把咱那菜也上吧。苦瓜， 来，先吃着。 鲤鱼， 哎，老王吃着。 春心莲，鱼腥草。 等会儿， 五杏仁。 等会儿，咱先不说是五个凉菜啊，咱先不说这数，咱先说你最近多大火啊？你告诉我。 苦丁茶呢？ 喝。我还喝得喝苦丁茶， 先去去火。 我先说两句吧。 哎， 咱们那个要说交情很深厚，是吧？ 他也没搅出来啊，是 啊。当年咱们几个在学校里也被封为是五虎的怪将。 怪将， 五虎的怪将，没听过吗？人都叫上将，咱们叫怪将。 你的意思是包括辛巴在里头是吧？ 我要说呢，艺人要得道，鸡犬都应该。 我这一听的意思，他像是主人，我们就不改鸡犬了。 我觉得你啊，发言不发言不吃劲了。 有福是同享，有难同当。 那你怎么得到了呢？ 我这不是先结婚了吗？ 对， 这、哦、得到，我一听说结婚是得到了， 变相吧。 你们因为替我高兴，应该是替我美。 你说核心吧，说了这么半天，我越听越乱。 嗯，对， 而是说不出口了啊。 什么事儿？ 我跟你们说了，宋江人家可是给了这么厚一个。 谁？宋江？ 红包。 宋江 啊， 炒菜。 啊，谢谢了，炒菜。 你是上火了，耳朵。 炒菜给了这么多。 肠菜 啊，给了那么多？不是，他这不说数，他比划比，给了那么多的。 燕 陷阱，给了这么大一个。 这边大脑袋都在一块儿， 三陷阱 啊！对， 人妖谷人家也给了，这么玩一个，再来一这个，好，还有这么一个。 你等会儿，这都是随着盆和碗是吗？怎么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这不是大小了？ 想得多呀，人家知道我们家是缺冰箱还是缺这个空调？哎，人家想的非常多。 你等会儿， 你们呢？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们呢？ 老王，这儿直接对着你，知道吗？ 服务员把门关上了，没菜了。 啊，上没菜了，扣肉。 想多了，人说没菜没有菜了，就这点 五个凉菜。 对，你喝点苦丁茶吧。 啊，你们也都愿意聊会儿聊会儿，不愿意咱们坐会儿也行，是吧？ 就觉得有点尴尬。 我也给你们讲讲我恋爱的经过。 我不是觉得尴尬，我觉得有点可怕。 你要不单独坐这想想？ 哎呦。别单独了、啊、我交钱让我走吧。 哦，带了 没带就不让走了吧。 与老同学聚餐呀、啊、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是菜还没上齐，人却跑了一半，其余的人则边吃边沉默。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就在不久之前啊，几位同学参加了一顿最尴尬的晚宴。这个宴席啊，由前不久刚办完婚礼的新郎发起的，受邀的四位同学都是当天没有参加也漏送礼金的同学。 在酒席宴上，新郎说，不好意思各位，我婚礼当天你们都没来，今天特地请你们补喝喜酒。过了一会儿，新娘子也出来了，两个人敬出了第一杯酒，道出了这顿饭的主题。几位同学纷纷起立回敬满杯的白酒，紧接着有人拿出了红包，然后呢借口说有事儿离开了。剩下的几位啊，是一边吃一边觉得别扭，往日里谈笑风生，今天全都沉默了。 新郎是这么说的，他说呀，举办婚礼就是希望好朋友都来捧场，大家送上礼金呢也是对自己的祝福嘛，日后自己也要如数还礼呀。但是婚礼结束之后啊，自己四个大学同学竟然都没来，也没送礼金。虽然一些朋友同事也是这情况，但是同学在他心中有不一样的分量和地位，所以呢之后越想越不舒服，觉得以后见面或者是交往十分尴尬，那为了日后见面不尴尬，干脆摆下这场饭局，希望彼此打开心结。咱们街坊们也有不同的说法，来问问这位二大妈。二大妈， 哎，什么事儿？ 大妈，你这牙最近可更漏风了。 别说那个，说正题，你肯定是问我这话了 啊。中午您家有饭吗？ 出去。 三哥，这个沉默礼金这事儿您怎么看？ 嗨，我这人就是心宽。是不是我这结婚以后你送不送无所谓，但是我心里都记。 那么如果漏送者遗忘到底怎么办呢？三哥， 这关系好的朋友啊，你可以找机会的时候私下提醒一下啊，或者啊干脆就来个糊涂到底，这有什么呀？是不是？ 三哥，这周末我结婚呢。 哎，三哥，那什么啊，没那个，我先有事啊，先走了啊。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灵感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君无尽啊，尽管很惊喜，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

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九儿小兔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街坊 的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街酒吧里。来，大磊， 嗯， 昨天事儿怎么解决的呀？ 什么事儿？ 就是你跟洋洋。 洋洋什么事儿？ 你不是到他们家做客去吗？ 啊。 晚 上啊，晚上9:30-10去的 啊， 结果去了才忽然发现洋洋爸爸妈妈不在家 啊。 你 我怎么了？ 就没走？ 谁说没走？走了。 你坐在沙发上。 嗯， 我听小柱说的，用的是心生邪念这个词。 我在那心生邪念了。 你呀、啊、说心生邪念就行，你就别把我再交代出来了，是不是？ 那我怎么知道他心生邪念呢？ 你分析也分析得出来啊。 啊，有道理。但洋洋不一样啊，洋洋不一定对王大雷。 那你这就质疑洋洋的智商啊。 不是，洋洋没有邪念呀、啊。 我现在说是王大雷心生邪念呀、 啊。洋洋不来机会啊。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瞧 这个一方。你哦，王大雷，对，跟你说这事儿没说完呢哈。 你说就他这脑子，哎呦。 说你心生了邪念，心怀了鬼胎。新起的协议啊，正这个站起身来要靠近洋洋的时候啊，企图这个摸洋洋脑袋一下。 洋洋坐着呢，不是你是站不起来，完找哪东西就跟摁沙发扶手似的吗？ 我腿脚不利索， 拿洋洋当门墩儿这不行啊。 这手啊颤颤巍巍刚往上举。 哟，你怎么了？犯低血糖了？还颤颤巍巍？ 激动。 俩人你们俩这默契劲儿了啊。 这个时候。就听这个楼里当当当咣咣咣， 干嘛谁喝水啊什么的，咣咣咣。 不是啊，仔细一听啊，这不是电钻的声音吗？怎么了？我的邪念被发现了？ 他这邪念够瓷实的，还有水泥浇筑呢。 被人发现提出抗议了？ 人家抗议干什么事？ 不是就摁了一下洋洋脑袋就能摁出开关来了是吗？又不是压力暖壶。 王大雷手哎，赶紧收回来了啊！一本正经的坐在这个沙发上，开始看这个电工维修。 我这边说嘛，电工维修。 一本正经的坐在沙发上了啊！哎，没有声音了。 心生二念。 王大雷邪念又再次升起。 我们这要升起，随时就来。 好。又站起身来，想去摸羊的脑袋。 必须打头来。 这个时候又。咣咣咣，当当当，还有电钻的声音。 我听怎么还有外地快书呢？ 对啊，咣咣咣，当当当，这我哪儿也听不出来是电钻的声音呢。 王大雷赶紧钻， 拿起了二级电工知识要领这本书。 没声了。 这个时候 我坐电线上， 心生三念。 还没等他要站起身来呢，电钻响了。 我直接拿起三级电工， 嗯，高压电本， 琢磨怎么回事啊？怎么我一站起来想摸这洋洋脑袋，就老有电钻？谁呀、啊？谁捣乱？ 王大雷一拳砸向了他坐的沙发。嗯，开关不在这儿。 王大雷就想，会不会有人破坏我们的好事？

像一个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谁把星光点亮？谁？